这是我第一次对他说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没听到，你刚忘记吧？拜拜。 我就只能当他哥们吧。 哇，错塞。 当你看着我，我没有开口，被你猜透，还是没把握。 我是夜 了， 要不要喝点什么？ 如果真的选择是我，我鼓起勇气去接受，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自我说爱你的时候呼吸难过， 这是我第一次跟他牵手。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手， 我失恋了， 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那是一起厮守。 我回家了。 第一次我深深的酒窝，想要清醒却冲昏了头。哦，第一次你躺在我的胸口，24小时没有分开过。 这是我第一次跟他接吻。 第一次直到天长地久。 干嘛穿这样？ 又错啥？ 找工作啊！ 穿这样子心情比较好啊。 如果真的选择是我，我鼓起勇气去接受，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 这是我第一次和他拥抱。 哼， 买醉。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被我。 天哪，怎么重？ 当时在那边跟我说的吗？ 我忘记了。 那是第一次知道天长地久。 好甜哦， 爸爸， 真的是笨猪一条。 你上次在这里说什么？ 我喜欢你，我好喜欢你哦。 喜欢谁？ 萧淑慎。 谁喜欢萧淑慎？ 王光良。 这是我的第一次。 哼，也是我的。